行如飞，他呀拜见林仙。您要问骑车人是哪一个，他是机床厂的车工，名字叫蓝中全。他走过那马路把桥穿，这架桥长有100多公尺，宽只不过才5尺宽，桥面上铺的是木板，两边还有那木栏杆。这架桥虽小啊，它的作用很大，和工厂宿舍一线连。车的骑马桥的中间，猛听得咔嚓一声，那桥板断，当时惊住老安，见前轱辘已经插到桥板下，后轱辘颠起来是脚朝天，很向前猛一扑，双手抱住那条栏杆，双脚靠住车大梁，直下的中拳是满头的大汗，湿透了衣衫。可是真捣蛋，黑灯下火开这个玩笑可真够悬。扛起车他当然要走，不由一时想心间，现在的时间呢，快11点，工厂就要下中班，也有人准备把那夜班上桥头上只有一盏小灯，光线这么大，要是有人掉下去，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还是把桥赶快的铺好，猛想起没工具没木板，可真叫人为难。急得他在桥上直跺脚，挠住脑袋打转他，我坏桥板的，我得量一量，回家去取抹纸烟，把腰带解下来量长短，记准尺寸，扛起车子他把家关。你走了两步又向后转，不成，我来回得要半个钟点的时间。这个桥上可又没人管，真要有人掉下去，那可怎么办？倒不如拿车子 把空箱带上，我火烧眉毛不言前，还好后他一直往家里跑，用白米的速度是一溜烟。说话撩开被褥把铺板掀，他爱人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头纳闷叫中传，中传呐、啊，你这是犯的什么毛病啊，你一言不发就不乱翻，瞧你淋得像个落汤鸡了，我给你找身衣裳，你快换换吧。老兰他根本就没听见，两个裤板他好喜欢，这回成了，也不长也不短，何不要求够条件，说说他就把裤板拆下来，又找出斧子和刻字钱，越翻越看心里越糊涂，他二次开眼叫中传，中传你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为什么不理我呀，是什么急事儿你不能够对我谈，到家来一句话不说就开土板，你看看这个屋子叫你就弄成了多难看，清楚，贵方请你多包涵，那你说吧，中全把经过仔细说一遍，句句打在贵方的心边，中全说这个事情得快解决，不然就要出危险，我马上就走不能拖延，贵方刚才的事情你可别见怪，有什么意见等我回来再谈，桂芳说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你忘了我也是共亲团圆，要不瞧咱们俩人一块儿去，快走吧，别在家里磨时间，别着忙，没钉子怎么钉桥板呢，桂芳说咱们家没有真叫的为难，中全一想，哎，有了，你看墙上这些个镜框，把钉子起下来，管饱使不完，起下钉子扛起土板，桂芳说我来拿吧，你赶快去把雨衣穿，不不不，我的劲头比你大一半，中全你别小看人，你忘了我还是个三级运动员，老兰他不容分说就扛起了布板，直奔桥头跑得欢，桂芳他抱着雨衣在后赶，没留神差点滑了个脸朝天，他二人一前一后把桥上就听见前面有人言，哎，同志们小心点啊，慢着走啊，这里的桥板坏一块，疏忽大意，危险在眼前，他们两个听的声音好耳熟啊，啊，是谁在这里来值班，走近前一看是王师傅，王师傅一见他们俩人更喜欢，没等他俩人来说话，王师傅 接过板子把卦摊，这是你们办的事儿，真是一对好青年，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要发扬啊！我来盯，你们两个都别管。钟权说：“我盯吧。”不，你站在那里给我打手电。不多时就把桥板钉好，王师傅带孝叫钟权：“你的铺板修桥怎么睡觉？”钟权说：“我就是十夜不睡，心也安然。”王师傅说：“那怎么行啊？快到我家去扛铺板。” 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雨夜补桥人，我们五一节小长假里呢为大家准备的这一组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到这里呢就全部请您欣赏完了。明天我们也将回到日常的节目安排，接着和您一起啊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